差点为什么呼吸都忘记，也不舍弃。装饰的鲜花一般都不会结果，有黑的躯体仍能给你生火，寒神如力气枯亡，证实你转身擦过，将生命承担不起的难过，放手给我。也许相恋这条路细逼的怀抱，不够让我高攀进内才摔倒，踏上分手这条路才令我突然看到，你的天空宇宙只够我流泪，不可一般都不会结果，雕刻的躯体仍能给你生活，寒神如力气枯亡，证实你转身擦过，将生命承担不起的难过，放手给我。也许相恋这条路不够让我高攀进内在摔倒，踏上分手这条路才令我突然看到，你的天空宇宙只够我流泪，不可跳舞。回头路窄，然而肉眼中找得到，走得比你早。也许相恋这条路挤逼的怀抱，不够让我高攀进内在摔倒，踏上分手这条路才令我突然看到，你的天空宇宙只够我流泪。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，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。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